欢迎翻到嚟强国新 患者。 系啦，我哋就系内会强国有折返人间嘅强国生还者。咁上节咧，我哋就讲到一啲强国发生嘅情况啦。今节咧，主要就讲玻璃心嘅。讲到玻璃心咧，其实啲事件可以反映出嚟嘅。我哋交俾八旗讲下先。 嗱，头先讲紧啦，南海事件啊，又杯个 KFC 啊，又系苹果啊。喂，仲有一单嘢咧，就系咧向台湾道歉大赛。咁咧，依个咧就系回应翻嗱，依个就系真系台湾玩先嘅。 系向中国道歉大赛出名啲。 系啦，咁最新咧嗰、那个向中国发展大道歉大赛嗰、那个Facebook 嗰个 page 啦，依家发展到咧已经有一个日本人加入啦。今日啱啱见到日本人加入啦，咁就越玩越大咁样。 香港人都玩得好开心嘅。 其实我真系好欣赏咧港台，港台唔知道我喺 Facebook 睇，我唔知系喺铿锵集定系咩播。 哇！四点三 十一，系真系。可以好夠姜可以讲出嚟到对唔住啊，我睇咗十年，对唔住我对呢个升迁制度唔满意，哇佢真係好夠姜喎。 係㗎，我咁港台我都好欣赏佢夠姜，所以呢佢就被人搞啦。係啦好啦，我哋唔好讲港台住，咁我哋又继续讲返我哋嘅强国新闻先啦。咁嚟向台湾道歉大赛啦。咁佢哋嗰个mindset 啊，所谓个思维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就可能讲紧话，喂，我对唔住啊，我睇过十年啦，喂，对唔住啊，嗱呢个日本人讲嘅，哎，我有干净嘅水同清同埋空气啊，即系咁咧， 串到爆啊， 咁咧强国嗰边咧就系话，哎，对唔住啊，哎，我哋弯弯即系台湾，佢哋即系啲。强国网民就叫系啦，就叫台湾嘅网民叫弯弯啫。 系、okay. 对唔住啊，弯弯，系我哋慢慢已经发展快过你啊。哎，对唔住啊，弯弯，我哋啲钱已经慢慢多过你啊。即系其实即系我睇佢哋都系好多时候喺物质啊或者钱嗰边去做出发点咁样样。 其实我真系想讲一讲嘅，即系可能拉开真系少少啊。即系呢个玻璃心嚟讲咧，或者头先阿八旗所讲咧，有钱啊，经济发展啊，咁我会觉得，可能喺国内嚟讲，真系冇信仰嘅。可能八旗或者阿 MJ 翻国内，或者有啲国内亲戚朋友，你两位都多，你哋都知道，强国系真系完全冇信仰。 系， 佢哋嘅信仰系乜嘢呢？毛主席，即系100蚊上面嘅毛主席。 系，当然。 佢哋嘅信仰就系钱，佢哋冇其他，即系可能我比较偏激啊，可能佢有啲咩佛教啊、藏传佛教啊或者乜嘢，但系其实最重点嘅，而家就系笑贫不笑娼，或者就系佢哋嘅唯一信仰就系钱。 系， 其实 呢度插一句咧，我听嗰啲教会嘅人士讲咧，其实一定系冇信仰嘅，因为咧冇绝对嘅言论自由咧，就唔会有绝对嘅宗教自由。咁佢绝对系会因为你嘅宗教，即系会影响到佢嗰个权力嘅发展啊，咁所以佢系唔会俾呢个宗教咧喺佢嗰度系好健康嘅发展嘅。 系啦，所以咧呢个咁嘅即系所谓玻璃心啦，我哋即系成日话强国玻璃心咁样样。咁咧其实喺强国咧，其实即系除咗今次所谓南海即系呢个事件以外咧，咁其实都有好多其他嘅例子 的，一向都有噶啦。 咁咧。嗱，點解會叫玻璃心，或者個玻璃心即係點為之起源咧？ 點解唔係鑽石心？點解唔係塑膠心咧？ 哦，咁呢個就 可能要講解下， 係啊，點解咧？ 嗱，呢個就容易，嗱，即係嗰個解釋就好容易理解嘅。咁波即係 玻璃而碎， 係啦，阿哥哥張國榮都有唱啊嘛，真係即係只想到玻璃很易碎咁樣樣，玻璃之情咁樣樣，係啦。咁咧，呢個咧，嗱，據我了解或者據我所知啦，咁其實玻璃心呢樣嘢咧，都係近依，其實一早有嘅，即係玻璃心呢個terms 一早已经有嘅，咁但系真正流行起嚟咧，真系讲紧呢几年我哋大国即系强国崛起嘅时候，据我所知咧，呢个玻璃心呢个名词唔喺香港，唔喺大陆，即系起源啊，唔喺香港，唔喺大陆，喺台湾， 又喺台湾， 又喺台湾啦，就喺台湾啦。咁咧，台湾嘅 PTT 出现嘅 PTT 就系即系佢台湾一个论坛啊， 批踢踢啊， 系啊，咁一个论坛啊，咁就开头就话即系开头就冇针对强国嘅，就话你玻璃心，话可能话个网友你讲你两句咧，嬲我玻璃心噶，即系开题咁样用嘅啫。咁后屘咧，慢慢。咧 就可能因为强国崛起啦，强国嘅网民都崛起埋啦、 特别玻璃心 系啦，尤其是咧，因为强国嘅网民咧，有时佢哋几时会狭路相逢咧，就系、是、打 online game 嗰阵 时，系、啦，我记得 Taiwan number one， 系啦，咁打 online game， 咁咧，咁就互即系时起冲突嘅，打啲咩 LOL 嗰啲啦，咁啊成日，尤其是。大陆嘅玩家同台湾嘅玩家咧，又成日会有冲突嘅。咁咧，久而久之咧，啲台湾喺啲论坛度或者喺网上边咧，就用玻璃就成日话：，喂，你大陆玩家玻璃心，哎，跌到一地都系玻璃啊！咁，因为佢咁佢又我又觉得佢真系玻璃啲，咁强国玩家咁样，咁就慢慢久而久之咧，约莫应该早两三年前啦，2014年、2013年左右咧，开始就所谓。即係大規模使用啦，因為即係呢段時間就可能講緊話兩岸關係啦嚇，咁、所謂兩岸關係慢慢差啦。當年台灣選舉都有句噶，票投國民黨啊，台灣變香港，係啦係啦。咁其實背後嘅意義就講緊話，喂，你都見到你香港，你被強國。即係所謂侵蝕得好緊要咁，即係開始關係慢慢緊張，就開始有呢個咁嘅玻璃心呢個名詞咧，慢慢就走出嚟啦。咁樣就對住你要流行啦咁樣。 其實咧講到個玻璃心咧，我真係有即係唔知叫唔叫玻璃心啦，有一個好深刻嘅體會。啱啱今次喺韶關，我一喺呢個高鐵站出嚟，咁啊真係上到呢個高鐵站出嚟有呢个的士站啊，我见到有两三个呢啲，我唔知道叫交警定乜嘢啦，反正系有人维护呢个嘅出租车站嗰个秩序。咁我上到车，咁我谂住系以为好好啦，都系打标啦，即系跳标咁样去啦。上到车开咗唔够一分钟，佢就同我讲：哎呀，你去嗰个地方啊，叫做华道华美达酒店，哇，要100蚊、啊，我话吓。我睇呢个滴滴40蚊、50蚊到㗎喇，哇咁你落车囉，哇但佢已经开咗出去囉。咁唔通我喺高速公路囉，攞返嘅行李出去呀，咁唔紧要啦，我话好啦，咁攞返嘅行李啦，我话好啦，继续去囉。咁跟住如是者去到酒店，我畀咗100蚊，佢又畀返100蚊发俾我。咁算啦，咁故事未完嘅。到我见到当地一个经理阿伯奇都识㗎啦，都同佢讲过㗎啦。我同佢讲呢件事，佢同我讲：，妖，你香港人识咩啊？我哋啊，同佢讲啊，一讲啊，佢点会同我点会唔跳标啊？一定系跳标收费噶啦。跟住我话边度可能啊？佢话：，妖，你识咩啊？咁点点点系咁，仲要串鸠串我，系咁串鸠我。咁跟住我已经觉得呢啲人又自大，即系我觉得我一路觉得系中国人系又自大又自卑， 系 到最后我同佢，因为啱啱顺路坐呢架车，由酒店同我一齐嘅去呢个韶关火车站。啊，老尾一上车就我同佢讲话高铁站，佢同我讲，司机同我讲，90、啊，跟住高油啊，我同你识个人啦、啊，阿伯奇粒水、啊，乜唔系跳标咩？跟住佢话个司机话屌你啊！你坐啊！跟住高友一路粒碎，因为佢唔会俾钱，我俾钱噶嘛。跟住就唔出声、啊。跟住我就虽然唔系有少少脱题，系咪玻璃心？但系我会觉得强国人呢啲人又自大又自卑，形成到呢个就系真系所谓 玻璃心咯。 系、 好啦，咁嗱，我哋讲翻玻璃心呢样嘢啦。嗱，其实咧，嗱，大家啦，觉得有乜嘢情况佢哋系会特别玻璃心啲咧？嗱、其中一样咧就系头先讲啦， 系 南海啦，即系一啲关于所谓民族或者政治嘅嘢。咁咧嗱，民族呢样嘢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尤其是对住我哋香港人，有咩咁得意咧？好啦，如果嗱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啦，我上到去，我同佢讲，喂，我系香港人，我唔系中国人嚟嘅，咁佢又成地碎噶啦，有冇搞错啊？吓，你香港咪即系中国？ 你是不是中国人？ 系啦， 其实有一样嘢真系好奇怪，我上次同杭州一个客食饭，佢真系同我讲，就系我们国内的客户啊朋友啊，国内朋友客户，佢同我讲，什么国内啊？你咪识国外嘛？ 系啊， 我真系心谂香港究竟叫国内定国外咧？我真系唔识。 呢个真系冇人答到嘅问题嚟嘅。 咁佢客嚟， 噶嘛，唔通你真系屌鸠佢啊？我不知道什么国内国外，我是国外， 系啊，呢、這个好敏感 啊嘛。 我确实同意一样嘢嘅，其实佢哋玻璃心好多时就系、是、自大，亦都系自卑咯，同埋特别敏感咯。有时系所谓讲者就无意，听者系有心，咁啊形成系玻璃心，好似南海事件咁样，即系个个度出图啦，叫做一个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啦咁样。咁啊跟住因为好多艺人咁样出图啊嘛，任何一个冇出图嘅艺人咧，佢都好敏感，做咩你唔出图啊？跟住就就会被人围攻噶啦，咁所以好多嘅艺人咧，佢都逼于无奈为咗出图啦。 系啦，咁头先咧，我讲嗰样得意咧，就系、是，我对住个强国人讲，我系香港人，咁佢已经起晒杠啦，所谓叫起晒杠啦。好啦，调翻转啦，好似头先阿 Win 讲，佢又会成日讲翻嘅，你哋香港人识啲咩啊？系啊，你国内啲情况你必会知啊？系佢咁样调翻转咧，有时咧，我尤其是嗰阵时翻强国做嘢咧，有时我都同佢即系要倾嘢啦，或者倾生意啦咁样，佢又会调翻转讲。又或者我所谓叫教佢，即系唔系话教佢，或者俾啲意见啦， 分享下啦， 分享下啦。咁佢又玻璃心噶咯，系啊，你凭咩教我啊？你香港人，你边度知国内情况啦、啊？咁你真系想点啫？ 你动个屁啊！ 系啊， 你咁你动个屁啊？ 系啊，系咯，你动个屁啊？咁嗱，咁我就觉得好矛盾啦。 嗯，咁究竟分唔分享好咧？ 第一啦，第二就系讲咁话，咁嗱，我话自己香港人，你又话我。吓、啊，即系又唔当自己中国人， 系 好啦。咁我依家我当咗自己中国人啦。咁你又话我你唔系国内嘅，你又唔明。咁你依家你系咪想逼死我？ 龙门任官咯，所以 龙门任官啦，你依家 冇得同佢讲噶啦。对于情况真系，尤其是即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我都爱国嘅，我都系自问一个中国人。你面对啲情况，你认你自己中国人又唔系。认识香港人又唔系，咁咪随便佢真系佢中意点讲就点讲噶咯。 系啊，同埋咧，其实咧嗱，如果呢个所谓民族主义呢样嘢啊，咁其实咧，我认识嘅强国人嚟讲咧，就算咧嗱，呢个又系好得意嘅，就算佢平时系一个点样理性嘅人，又或者讲紧话佢一个点样好所谓好 nice 啊，即系好和善嘅人，一讲到呢啲话题咧。就即刻咧，好容易碎噶啦， 嗱 好得意嘅。我之前咧就同嗰一个女仔倾偈啦，咁嗰个女仔咧就白白净净，咁外表冇问题， 冇咩病， 系啦，唔系白白净净，就纯粹突然间谂起啫，因为佢系比较和善啦， 得唔得噶？ 都可以噶，即系我觉得佢几可以，几 OK 嘅，咁比较和善啦，讲嘢阴声细细气啊，即系 可爱型嘅， 系啦，甚至大家觉得啊冇嗰啲，即系大家眼中 冇咩病，冇咩病。 冇即系冇乜即系强国人嘅陋习，即系唔会周街去厕所，甚至 踎低啊， 甚至唔会周街掟垃圾嘅，系即系一个我呢个好好啊， 有素质嘅人啦，用中国嘅讲法 系啦，系喺强国讲法有素质嘅人啦。咁咧，但系有一次我同佢讲开，啊，其实咧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啦，我自己啦，阿伯奇啦，我都几中意去日本嘅。咁又或者讲紧，我日本人都几好啊，又干净啲地方，咁又排队。跟住佢就话。吓，你点可以赞日本人噶？日本人你知唔知你咁样你好唔啱噶？你知唔知你咁样系对我哋民族唔好噶？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啦。咁其实我真系以为噶，我以为佢三代之前咧，即系真系被日本人害过咁嗰啲嘅。咁跟住我问佢：咦，你系咪你 其实受过迫害？当年南京大屠杀搞唔搞到你？ 系啦，即系俾日本人搞过啊？ 系啦，类似嗰啲。啊，其实佢话。冇喎，我喺海南岛冇事㗎喎。係啊，咁咁我问咁其实你觉得日本人有咩咁唔好呢？ 佢又讲唔出。 咁佢就会话吓唔知喎。 总之唔好囉。 係 总之唔好囉。 係啦。就是不好。 呢个就係佢哋国民教育做得好囉。即係佢哋好多人都有嗰个意识形态囉。完全要爱国囉。 係啊，咁所以一讲起呢啲呢就好容易成地碎㗎啦又系。 咁咧嗱，其实我做咗少少功课嘅，咁咧我哋有个玻璃心碎事件簿啦，完全咧就因为佢哋嘅民族性，咁佢哋就即系其实民族性就唔系一个错嘅事嚟嘅，但系佢真系特别敏感嘅。譬如啲咩咧？譬如咧喺上年啊，2015年，咁咧有一日咧天津系发生爆炸，咁当然就唔系一件开心嘅事情啦。咁但系各人嘅生活都继续噶嘛。咁我哋台湾嘅歌手啊杨丞琳，可爱教主杨丞琳咧，就摆咗自己高举哈林演唱会嘅相咧，就上微博嗰度咁帮老友宣传下咁样。咁啲中国人咧即刻玻璃心啦，即刻敏感啦。你怎么还有心情看演唱会？咁就劈埋去啦。呢个系佢其中一个玻璃心嘅代表啊。 咁或者近期啲㗎啦，近期啲头先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讲过啦，南海事件啊，水原希子拍戏啊啲呢都会俾人翻旧账啦。咁呢有一个即係极端嘅例子呢，係有一个叫做山下有香嘅大胃王。咁佢食咗137条蕉代表咩呀 ?Win, 你知唔知代表咩呀？ 有好多条蕉。 我真係完全想象唔到，中国网民就话呢 ,137 呢係有不良暗示嘅，代表中国13亿7000万同胞。咁呢又走去插呢个叫做山下有香嘅大胃王。啊，点解佢真係特别敏感嘅呢？ 佢哋呢可能就传统受咗啲即係所谓爱国教育咁样。咁同埋佢哋即係据我所知啦，即係我自己冇喺强国读过书，亦都唔喺强国长大。咁但係我都认识好多朋友呢，真係佢哋即係亦都睇过好多佢哋嘅教科书其实。咁，真係係将讲到啲所谓佢哋所谓嘅欧美帝国主义，或者可能讲緊日本人，咁讲到洪水猛兽咁样嘅，即係包括佢哋除咗教育啦，可能佢哋平时啲宣传啊、卖广告啊，甚至即係父母嘅形容啊，都係讲到咦唔係喎，即係其实呢外国人呢都好成日想迫害我哋中国㗎喎，咁当然咁佢自己都想去外国旅游，咁但係即係佢总之会硬係觉得哎呢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就不死咁样，即係有一种咁嘅潜藏喺度嘅意识咁样囉。 其实呢我觉得任何事都是不外乎利益咯，简单讲即是钱。而家你问我真是可喜亦可悲，我哋而家嘅国内人有唔系邓小平所讲嘅一部分人富起来，系好多人富起来。但呢啲所谓富起来嘅有几多个呢？占比邓小平预计嘅多。 系肯定 啦。呢啲人有咗钱，呢啲人有钱，但有好多好大部分嘅人咧，都系冇钱。咁呢啲有钱嘅人咧，唔会特别受苦嘅。你有冇见马云出嚟讲话？哎，我要抵制日本啊！有冇见王健林出嚟讲要抵制，或者呢个许家乜嘢话？恒大嗰个老板 许家人 会唔会出嚟？佢唔会讲嗰啲，全部都系围到 基层 嘅 KFC， 全部都系基层，因为冇钱。佢而幻想緊马云许家人嘅钱係我自己嘅钱，呢个国家佢冇投票权，佢幻想緊呢个国家係我嘅国家，其实唔係佢国家，佢任何钱发言权投票权佢都冇份参与，而亦都会觉得呢个国家係我的国家，哎呀任何人欺负呢啲富豪就係欺负緊我。其实我一路觉得呢个观点其实係绝对嘅错。 Vina， 我又想唔好意思啊，我想拆开啲咁多嗱。其实呢强国嗰啲玻璃心啦，除咗可能真係讲緊话政治，或者因为所谓民族主义勾起之外啦，其实有冇啲其他嘢会勾起佢哋啲玻璃心，令到佢哋成地都系呢？又系 呢个玻璃心啊，哇真係多的事啦。由当年嘅日本，大家可能前两三年啦，我记得你仲当时 WhatsApp 问过我喺咪呢个湖南湖北，当年系咩事？你应该有印象嘅，就系呢个排日情绪好高涨嘅。咁呢个排日情绪咧，咁啊，去到系咩情况咧？系一件日本嘢就去打烂 啊，好似系啊， 车就去打， 系啊，寿司铺都打， 系啊， 但系寿司铺老板大陆人嚟噶嘛， 系啊，佢卖嘅寿司卖嘅饭全部都系 made in China， 系啊， 全部都系 made in China， 系啊， 最后系咩情况呢？最后已经系发展到见到劳力士啊，见到啲名贵店啊，全部打， 嗰啲系发泄啫， 唔系发泄啊，系入去抢吓，入去抢啊，咁如果你话去到政治层面嘅。真係好多，真係好多，可能白旗会睇到好多呢类型嘅嘢。 到呢个都係讲真，咁呢其实呢我接触到强国嘅玻璃心啦，除咗讲緊话即係我头先话政治民族主义呢啲咁嘅嘢以外有冇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呢我都见过一啲嘢，咁就冇咁玻璃，相对嚟讲呢就冇咁大反应，或者所谓冇咁玻璃嘅。例如讲紧话， 其实唔多唔少同嗰个民族国族咧，或者你嚟自咩地方有少少关系。例如我讲紧话，我喺强国都有啲唔少嘅亲戚朋友，咁嗰啲系即系都系广东人嚟嘅啫，其实即系都系广东人。有时咧同佢哋倾开偈，好容易触碰到佢哋咧。嗱，我唔知系咪触碰到佢哋啲所谓禁区。 嗯， 咁就系讲紧话，好简单嘅咋，我同佢讲话。我喺香港，我搵几多几多钱一个月？嗱，我嗰啲咧，我呢啲打工仔嚟嘅啫，唔系搵好多钱， 十零廿万咯， 唔系耀武扬威嘅， 一个月十零廿万美金一个月，百几百几， 咁啊计算啦。 我呢个我都好想， 搵到好少啫，成万， 咁我都好想。咁我即系一般普通打工仔啦，一般普通打工仔啦。咁有时咧，我唔系特登话串佢哋，又唔系话特登话，我要炫耀自己，即系咁我都多过佢哋噶嘛，即系相对嘅收入水平，咁我就话，有时都负担到嘅，咁我即系大概就搵几多钱到啦。咁咧，我会发觉咧，我有啲亲戚啊，或者朋友，无论佢平时对你几和善，或者佢嘅人，所谓几朴素啊，几淳朴都好，都即系佢都会。啊！即系佢都会觉得，咦？喂，阿伯奇， 你串紧我啊？ 你串紧我啊？系啊，你大我啊？即系佢，即系佢会有，即系佢唔系实质咁讲，咁但系咧，佢都会 心底有葡萄， 或者 表现出嚟啊，直头 出嚟啦， 有葡萄啦， 系变到出嚟有葡萄，都会觉得，你哋香港人就搵得多钱啦，就会讲一句说话，我自己出事啦，即系亲戚嚟噶嘛，话晒，你哋香港人， 我教你一招，你安抚佢嘅话，你知唔知香港而家一平嘅房？房啊，15万、16万，而家譬如好似你家乡啊、韶关啊、东莞啊呢啲，唔好讲边度啊，当系韶关先啦，韶关5000蚊啫嘛，6000蚊啫嘛，咁跟住佢就会。呢啲玻璃会强化咗。哇，好彩咋， 黐返埋一齐啊啲玻璃。 香港10几万，我哋十几蚊平，我哋5000蚊一平咋，好彩佢会有一个自我嘅修复，啲玻璃会强化咗。 即黐返啲玻璃胶。 黐 返啲玻璃胶。咁呢其实呢喺我接触嘅强国人嚟讲呢，就算唔系同香港，即系我哋香港人同大陆人讲嘢，都好容易有玻璃心情况嘅，即系我觉得呢个所谓玻璃心嘅程度啦，可能我同阿 Vin 你讲嘢，我当阿 MJ 有个好幸福嘅家庭，即系阿 Vin 你呢啲， 佢就系唔想睇到你有幸福嘅家庭。 我知啊，我知啊，阿黄子华嗰个比喻啊，我唔系要我粒鱼蛋大粒啲，我系要大家粒鱼蛋都细粒啲。 呢个香港人都有，但系我觉得咧，强国人咧呢样嘢咧 特别 系。更加嚴重啊！所謂，即係佢會見到咧，咦？唔係、哦、你好啊！我又覺得，喂，唔係、哦，我就好容易玻璃噶啦，因為我覺得，喂，你唔係、哦，你用 iPhone 啊？喂，我買唔起 iPhone 喎、哦，咁我就覺得 iPhone 有咩咁好啊？阿伯奇， 首先咧，我想表達有兩個觀念嘅，首先就係點解 iPhone 會喺國內咁好賣？第一就係頭先大家去 elaborate 啊。呢、這个玻璃心呢件事，就 系 佢唔想自己嗰个良心嗰块玻璃烂、你用 iPhone 啊，我负担得起，我就买 iPhone 咯。 哦、 你用 iWatch 嘛，我负担得起，我买 iWatch， 起码唔使俾人睇笑。所以点解 iPhone 而家或者好多国外嘅品牌啊，品牌品牌。点解会咁好卖？就系、是、利用喺你哋呢个玻璃心或者呢个羡慕妒忌恨啊，羡慕妒之恨， 即系呢个 羡慕妒忌同恨。 玻璃心都系虚荣心嘅一种表现咯。 系啦，其中呢一样嘢咯，所以我会觉得就系真系一件好可悲的一件事。我哋呢个所谓嘅钱啊，全部外流晒去美国，跟住咧而家又话。要打到美国，要打到美大，要打到点点点，咁啊，我觉得就好可悲嘅一件事。 系啦，同埋咧，其中一个原因啊、就系我哋中国人咧，真系一个比较着重面子嘅民族。 肯定。 嗱，唔好讲其他嘢，就系斋讲食饭。 吓、 咁食饭咧， 又系抢埋单，我都抢到好辛苦。 系啊，我哋香港人咧都会抢埋单。 系， 咁但系咧，香港抢埋单嘅程度咧，同强国又系。唔同喎， 完全唔同。 我好想听阿和啊，你睇得书多百期，有一课书叫做请客嘅喎。 系啊，系请客，我哋会考课程嚟噶嘛？ 喂喂。 透露咗你嘅年龄。 唔系，咁我点都唔会考 DSE。 唔系，睇好多旧嘅课程嘅我哋。 系啦，请下边个写嘅咧？ 请下我都唔记得咗。 但系讲开请客咧，我另外一样嘢可以即系 share 下咧，佢哋嗰种请客同我哋香港请客系完全唔同。佢哋为咗面子嘅问题咧，譬如系三个人每人食两碟餸都好多啦。我哋唔得，我哋系十碟食唔起啊！我哋要嗌十碟，总之啲嘢食咧一定要剩低嘅。咁跟住确保自己个主人家唔失礼啊嘛。嗱，我大宴亲朋噶咁样。 同埋整个嗱，第一就系嗰、那个即系嗌餸嘅数目啦，一定食唔晒噶啦。 系、 咁另外一边厢咧，我哋即强国人啊，即系所谓强国人请客嘅过程咧，都同香港人好唔同嘅。 系 嗱，我哋香港人请即系所谓请食饭点样请咧、 嗯？ 就系、是、好啦，张单埋嗌埋单啦，张单埋张单埋到张台，咁、我跟住我哋就拎个银包出嚟，唔得，我俾钱，我俾钱咁样样。咁强国咧，好多时候有另外一种模式嘅。爭爭 出去咯， 系啦，走咗出去嗱，咁咧仲系咧，我好似做特工咁嘅， 掌门人抢麦咁 样，系啦，唔系掌门人抢麦，掌门人抢麦咧系大家光明正大咁走出去，咁咧我呢、這个我哋呢个强国请食饭嘅模式咧，就系、是、类似一个特工，或者一个特务嘅模式，嗱点样特工法咧？嗱我食完餐饭啦，咁跟住我同阿 Win 同阿 MJ 食饭，咁咧就。开头就点即系大家都知道临散场噶啦，咁、大家都讲声，哎，我请食饭咁样，咁咧嗰阵时大家都唔会有表示嘅，咁跟住我就同阿 Win 讲，哎阿 Win 啊，喂我去厕所先，饮咗好多酒，咁跟住咧，好啦，咁跟住咧，隔咗五分钟后一入到嚟。咦，我埋咗单啦， 系啊， 系啦，就系咁样样啦， 成功咗啦，咁咧以后发展到点咧？点完送之后就出咗出咯，哎我去厕所先，一点完送啲送都未嚟就埋咗单噶啦。 OK， 系啊，好积极噶，即系直情自己走埋去个柜台度买埋。 咁佢系 nice 咯。 系啦，咁咧我都曾经见过一个矛盾之战啦。咁矛盾之战咧系嚟自我一个亲戚，有两个亲戚，就一个系外父嚟嘅，一个系女婿嚟嘅。咁咧。嗰次咧就应该嗰个外父生日啊，唔系生日，过年啊，过年食饭咁样样，咁咧咁女婿咁当然做尽呢个做女婿嘅责任，咁佢就就系出边偷偷地埋咗张单啦。好啦，入到嚟，咁外父准备埋单嘅时候咧，阿女婿就话啦：，咦，外父，我埋咗单哦， 跟住就打烂咗外父嘅玻璃碎 啦， 真系噶， 跟住就烂啦， 烂咗 成地玻璃碎啦，咁 点到你啊？我俾唔起钱啊！ 你卖咩单啊？睇唔起外父啊？ 系依家，你依家我冇钱卖咩？跟住咧嗱，我系亲历其境嘅， 咁你侧边有冇买花生啊？ 我侧边食紧，已经食紧花生啦。嗱，足足咧，阿外父喺度闹阿女婿咧，至少啊闹嗱，净系闹啊，净系闹呢段至少闹十五分钟，不停咁样喺度闹。我依家冇 台嘅。 拍晒台， 咁啊，女婿做紧乜嘢咧？ 女婿咪耷低头， 食花生咯， 耷低头喺度计，耷低头唔知点讲嘢咯，唔知做咩，唔知点算好啊 ？OK， 跟住咧，嗱侧边咧就有嗰啲即系佢老婆啊，又或者其他亲戚。都话咗你㗎啦，叫你唔好出去埋㗎啦，依家咪衰啦，跟住又落井下石啦。嗱我哋中国人呢最兴嘅啊，你 跟同顶 跟同啊顶白，即係梗係 一齐闹你。 係啦，一齐喺度闹你。 係啦係啦。 所以叫咗你㗎啦。 所以呢呢个重面子呢，即係呢个中国传统文化嚟㗎啦。咁就发展到呢一刻呢、就我哋更加升华咗做一个玻璃撞面子文化， 系啊， 其实玻璃级呢样嘢咧，对整体国家发展，正如我哋第一集已经讲，大家都系爱国，但系唔代表爱党啊，我哋都系爱国，即系如果就咁发展落去咧。见得系一件好事。 当然啦，但我想问一下个伦理关系上面，系我想 confirm 下，即系我哋做后辈嘅，系唔应该请前辈啊？系咪真系咁噶？ 嗱，呢个咧，所以点解我头先一开始讲一个矛盾之战咧？咁就系咧，其实呢啲都系撞手神嘅啫。 有你做得好。加一百分， 咁好难捉摸喎、啊！阿罗家英出嚟啦，又好难捉摸啊！ 唔系罗家英食神，食神 咧，下跟住 罗家英都有咁讲， 系 罗家英有咁讲嘅， 即系点咧？即系究竟请唔请咧？我真系想知下，因为南宝我第时都有个强国嘅外父噶嘛。 我呢啲 敌不动，我不动，除非嗰个人你真系好熟，你知道你唔喐手，佢一定喐，你亦都唔想欠佢人情，你就。 一定要先喐手。如果嗰个系老板嚟嘅，譬如你去到嗰个系老板系前辈，你千祈唔好喐手。 咁好似头先佢个关系咧，外父同阿 咁一定唔喐手啦， 就俾阿外父请， 永远唔喐手。所以去到香港，其实香港变咗咁噶啦。哦，譬如外父啊、外母啊、阿爸、阿爸唔好讲啊，阿爸妈点咪点讲都得，外父外母啊咩请食饭。永远唔喐手咯，永远唔喐手。除咗外父外母即系去咗厕所啊，埋单嘅时候撩紧牙，都唔见佢喐手嘅时候，你就哎哟，我嚟啦，我嚟啦，哎呀，食得唔开心。如果唔系，永远敌不动，我不动。 好啦， 客请你食饭，永远都系。唔好喐手先。 OK， 好啦，希望阿 Win 呢一个分享咧，帮到大家。大家以后咧，同啲强国嘅人打交道，无论系外父又好，老板又好，都吓睇呢个请客嘅呢个究竟系点样出手法啦。好啦，讲开玻璃心真系好多嘢讲嘅，我哋下次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啊。 OK。